凶呀，十八般武艺呀，渐渐的惊醒，可就是没有文化，他一个大字儿也不写。有一个御史把他给参了，奏本上说正要他目不识丁，怎么能够奉当朝。皇上他见了奏本要亲自把他来考， 53刻斩首就开刀。